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张大宁发球，球打得不错，他打中了，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那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埃宾财会营聚焦足球方面，世预赛十二强赛国足3-2绝杀越南。赛场直通车看看篮球方面， CBA 新赛季即将开始，首钢第一阶段是魔鬼赛程吗？那么如果有时间，我们还会带您看看北京冬奥会以及乒乓球等其他方面的消息。收听节目你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咱们先跟梁老聊聊足球方面的消息啊。北京时间10月8号凌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二强赛，中国队以3-2险胜越南队，取得本届十二强赛的首胜。第52分钟，吴磊单刀复回未果，张玉宁补射得手。第75分钟，吴磊头球锁定扩大比分。那么在第81分钟和第90分钟，替补出场的两名越南队的选手啊，是联手扳平比分。补时的最后1分钟，中国队完成了绝杀，最后是3-2险胜越南队。那么国足主帅李铁在出席赛后发布会的时候表示呢，说十二强赛没有一场比赛是容易的。那么对于这场球来说呢，如果处理的好一些，可能2-0就拿下了。后来变成了2-2，但是队员们都没有放弃，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赢下了比赛，运气也是在我们这边。那么吴磊赛后呢，也是更新社交媒体表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啊，网上一般有两种说法哈。第一种说法就是说，哎，跟越南踢成这样，有什么好值得兴奋的呢？那么另一种说法，那就是说，哎，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是球赢了，就是值得这个庆贺的哈。那么梁老师怎么看呢？ 我也是关注到了这两种说法，那个观点还挺对立的哈。 是， 但是像这种啊，先进球啊，然后被追平，然后再绝杀，这是一场关键战，你能抢到三分，也留有了出线的希望。 是 这么惊心动魄、这个跌宕反转的剧本，我相信。甭管您是什么编剧啊，你不可能事先你就写好这么一剧本，说咱就照这演啊，非要把人嗓子眼都给滴溜起来都啊，我神仙也没法预测，也没这本事。哎，但是你说真的啊，这帮孩子们真的就是在这一脚天堂一脚地狱的这种，应该说是搏命战吧，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如果你不能够胜，这场比赛如果你输掉了的话，真的你就是跌入地狱了。所以在最后时刻5分钟的时间里，不放人家，等于是几乎绝杀了比赛，对吧？扳平了比赛，绝平了比赛。 是， 但是在最后时刻我们不放弃不抛弃的这种信念和勇气，我觉得应该为这些孩子们鼓掌。无论你和越南队现在是什么一个水平啊？说跟他比，说刚才你说怎么着，打越南队还 打成这样、 啊，还打成这样，这智慧吗？这么庆祝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一届的中国队，就这场比赛，起码是队员们为自己，也为中国足球。我告诉你吧，不光是为自己，也为中国足球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这话怎么说呢？因为这场比赛之前全队的压力，我觉得不仅仅是全队的压力吧，跟队出征的这个陈主席，就是中国足球圈他们自己才能感觉到的这种，就有个词儿叫成语叫泰山压卵，就是吧？就是泰山压一鸡蛋上啊，而且无力排遣的这份沉重，只有他们自己明白。应该说啊，不夸张的话啊，就是如果输掉了这场比赛，甚至于就算是平了这个比赛，这个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中国足球， 这一下子这种打击就给你推到深渊了。那中国足球已经刚才我说了千疮百孔风雨飘摇了，那你只能推倒重来了，你不可能说咱再接着再玩会儿吧，没得玩了，对吧？ 嗯。 那么你想想啊，澳大利亚队、日本队跟咱同组肯定不一个档次，这毫无疑问的，对吧？ 嗯。 就算这个越南足球啊，这个脚踏实地的这个布局和他这十年的改造，那我这两天上其他节目也都谈到了这个改造，包括人家实实在在的青训啊，整个十年布局这个体系。人家真的见着成效了， 没错。 但是我们都觉得，你见着成效了，瘦子的骆驼比马大呀，我怎么着也不会输你呀。哎，但是赛前你想想，你发现了吗？这个舆论啊，还真的都是，一半一半，就是好像是未准其能赢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几乎也是真的未准其能赢，所以。这个比赛当中，如果你真的是一招不慎，马失前蹄，那嘿嘿，就我说了，中国足球的方方面面，一切的一切，你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对不对？ 嗯。 好在队员们这个非常的投入啊，也非常的勇猛，2-0领先，我觉得顺理成章， 是 吧？ 嗯。 那大家都觉得这比赛赢得正常，是吧？比赛结果咣叽让人扳回了一个80几分钟，是吧？刚才说 81分钟， 81分钟让人扳回来。但是旁边的解说员还说呢，没事儿，那意思， 还领先一个呢， 领先一个呢。如果我们赢，就是还在说到86、87，就是说，尽管我们被人家追回了一个球，但是整体上我们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觉得就稳了。结果咣叽，哎呦，真是89分40几秒，就算90分钟嘛，咣叽让人扳平了。那就是那一瞬间吧，我觉得是我们的队员，不是这一瞬间，就这10分钟，大脑出现了空白，就脑白质那瞬间被切除了。这也是中国足球过去经常犯的错误，说明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员，或者整体中国足球吧还不够成熟，整体中国足球对足球的认知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所以才会出现那样的错误，对吧？ 嗯。 所以险些酿成大祸啊！好在啊，这个尽管越南队的主教练那韩国人啊，老朴啊，赛前也说了，是吧？那个什么，中国队这个只有30分钟的体能，当然他后来给否定了，说我没说过， 嗯， 我没说这个话，但是这股风还是传出来了，因为中国媒体一直在炒作，那这股风不可能不传到咱们队员的耳朵里。我觉得是不是正是这股风啊，就甭管他是不是属实，刺激了咱们的队员，是吧？说什么呢？您说什么？30分钟？ 嗯， 得嘞，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95分钟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是 吧？那就是到了90分钟被人家扳平，我们依然没有放弃，依然在寻找机会。通常这5分钟很难创造奇迹了，如果对方龟缩防守的话，但是对方那么样回去以后，回去防守。那种防守铁桶式的防守了，我们依然找到了机会。我觉得，这个惊天逆转的这个功劳不能够仅仅的就记在什么某一两个队员、那些明星队员的头上。当然，明星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全队的这种齐心协力、前赴后继的这个勇气啊，刚才我说的这个勇气，不放弃、不抛弃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是全队的啊。 嗯。 所以呢，这也为这真的这一下，中国足球不是中国足球队，是中国足球如释重负了，也赢得了好多媒体也都在说啊，我也说我这句话，我也觉得是这句话，就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你知道吗？ 嗯、 当然啊，这仅仅是一个倒一口气儿的时间， 哈哈， 子宁往里头一吸，然后出了一口气吧，这口气就憋足了。憋住了，别漏啊，别漏，因为下边更艰苦的战斗就来了。我们是排在这个小组的第4档次，第一档次日本，第二档次是澳大利亚，第三档次是我们的下一个对手 沙特队。嗯， 结果现在我们认为第一档次的对手跟我们一样，输2场赢1场， 嗯， 对吧？所以现在反而倒是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我们的下一个对手是3战3胜，同积9分。显然，他们好像已经稳稳的拿到了这个入场券了，是吧？ 是， 好像是啊。 嗯、 当然，后面的事儿 很难说，谁也说不清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条，就是原来我们设计，就是大家设计，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哈，那就是说让日本和这个澳大利亚你们先出现，我们去和沙特去和越南争那第三。如果按照原来的那个排名，就正常确实应该是我们和沙特和阿曼还有越南去争这第三，但是现在不对了， 得跟日本争了。 我们现在和日本，亚洲排名、世界排名最高的日本去争夺这个第三名，我的个妈呀！所以，14号的凌晨，对吧？ 13号凌晨， 啊， 对，是在10月13号凌晨一点，就是下周二的晚上，周三的凌晨， 星期三，星期三早晨，是吧？ 对对， 星期三的凌晨， 嗯， 也就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先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看那一场，是沙特和不是沙特，是和我们哈，澳大利亚对日本，日本如果这场比赛再输掉的话，他连第三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对 对吧？ 嗯， 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队这场比赛输给沙特，沙特4战4胜，他板板出现了，那中国队能不能出现也难说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它的险峻程度和重大的意义不言自明，对吧？其实我所以对中国队来说，刚才我为什么说倒那口气儿啊？三分来之不易，但是这来之不易的这三分仅仅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后边的路啊很更难了，就是应了那句老话，昨儿不是纪念今天是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想起孙中山先生的话来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跃龙门，你得有这股子劲头。所以这个比赛我是觉得星期三的，就是星期三，对吧？ 星期三 我一直记成13号，然后是13号夜里14号凌晨。我要是那天没看，哎呦，我等着14号 错过了， 那就错过了，那就完美错过了。但是行，你今天提醒了我，12号星期二，就是后天， 对，12号晚上， 就是后天晚上。那么应该说这场比赛它的重要性简直是超过了跟越南队那场比赛。 是， 可是现在一想想，如果你想保这个，不是想保，你就要想争取这小组第三，场场都得玩命啊！因为你现在这个组忽然发现说越南队排在我们身后，但是越南队也在几乎最后是个扳平比赛啊， 对 对吧？跟我们同积三分的阿曼队也是战胜了日本队啊，哪个队好打呀？哪个队都不好打呀。所以对中国队来说，真的，这个星期三的这场比赛是要命的，也是要命的，场场要和钱。 那么另外根据这个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哈，国足是计划13号比赛完了之后就包机回国，然后11月份的两个主场会设在苏州的苏州奥体中心啊，那应该是进行第5轮和第6轮跟阿曼还有澳大利亚的这两场比赛哈。 对，阿曼这场比赛在主场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你必须战胜对手，而对同样占有天时地利人和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时候，你不能让澳大利亚队占到便宜，因为我们输给过对手一次了，你不能再输给对手。就算对手实力比我们强，但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你赢拿不了三分一分，你守平行不行，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了。好在到那个时候是主场啊，而且苏州11月份，正是那个天气比较舒服的时候， 对， 17-18度，也不算太热，也不算太冷，正吃大闸蟹的时候，瞧瞧去啊，那吃点大闸蟹，喝点黄酒，瞧瞧比赛，我准备杀一趟苏州。 如果他 开放啊，如果开放让老百姓进去的话， 然后给我们现场， 对对对， 带来解说。咱们看国内的比赛啊，这个足协杯本周是公布了开球时间，32进16啊，咱们上回也说了是4个赛区来进行，将会在10月13号和14号进行。那么北京国安的比赛时间呢，是在14号，也就是下周四晚上7点半对阵四川九牛。 你真别说哈，就这个过了星期一啊，过了明天以后，从10月12号开始，我们球迷幸福的冬季来临了，对吧？ 对， 那你就说这儿，国家队 刚比完，第二天你就得看足协杯了， 哎， 对吧？足协杯这个北京电视台肯定会转播、 嗯、 啊，那你这足协杯起码看一轮吧， 嗯， 然后 CBA。 就开始了 啊、嗯！那么这个季前赛哈、嗯、是首钢会在12号，也就是下周二的下午3点半对阵广厦，14号下周四晚上7点半迎战龙狮。那么北控方面呢，是在11号，也就是明天就开始了啊，下午3点半跟四川进行比赛，13号下周三晚上7点半对阵天津。 哦， 啊、 其实 这是季前赛啊， 所谓的季前赛呢，往往原来这个季前赛都安排的时间。相对比较长，不是不叫比较长，就是、 嗯、比较远离 比较远，哎，能正式比赛，他还有你，比如说我通过这个比赛来检验一下队伍啊、中间 热身 间隔那么2-3个星期，然后再开始。 嗯， 现在因为疫情，因为奥运会，因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比赛的这个时间只能压缩。 嗯， 所以这个季前赛等于是热身赛了， 是， 对吧？就是还没有比赛之前，我们先等一等，假装就开打了。 嗯。 这个季前赛，正式比赛是哪天？ 正式比赛呢，是从咱们首钢的这个赛程也是公布了哈，从10月17号开始，一直到11月14号最后一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是在第一阶段首钢要进行13场比赛，第一场呢、 嗯、 是在10月17号，也就是下周日的上午11点对阵江苏队。 嗯 啊，那么以第一阶段也有几场硬仗哈，比如说跟广东、跟浙江、跟上海都要分别比2场哈。 对 对， 挺好。 嗯， 你是骡子是马，你拉出来溜溜啊！但是到现在啊，这关键的问题是，林书豪这不是病了是吧？ 对，没随队去。 没随队去打这个季前赛。 嗯， 那是到底要怎么着？那么新的说那萨林杰到底来不来？ 哎， 这现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准信儿。当然咱不知道人家别的队现在的外援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 这个赛季呢确确实实因为政策的最终拿捏和决定一直处在一种犹豫的状态，始终没有一个准谱准信儿。所以呢各个队呢各个俱乐部呢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准备，无从下手。 没错。 但是目前来看呢大家都处在一个被披有神秘面纱的这个感觉。 嗯。 就不光是咱们别的队。当然除了广东队，广东队现在就是没有外援啊，就是这什么他威姆斯威少不来， 嗯， 他就是全华班一般的队你也赢不了的，辽宁队也一样。 哎，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人家真的不怕，但是其他的队你像即使啊包括浙江啊、 嗯、 他靠自己也能打一气。 对。 但是像我们啊像山东啊那你要是没有个外援，你这队就几乎拾不起个儿来， 嗯， 所以这个外援的面，就是各个队的这个面纱啊，就是依靠外援的队伍的这个面纱，到现在还没开始揭呢， 嗯， 是怎么说的？有什么信儿没有？您给。您 宋翔哈，篮球记者宋翔说 了，宋翔专说荒信儿的， 哎，他说书豪可能10月底就能归队啊，但是也没有确切的消息。 啊、10月底归队，那也就是说前面这个比赛也都打不上了。 对，第一阶段可能就剩等于到11月14号最后一场嘛，可能就剩十几天，那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需要隔离，还是怎么着，还是不是去了就能上场，这也不好说哈。 嗯、对呀、 啊。嗯，那么关于大汉呢，这个北青报的记者了解到哈，说北京首钢在确定了这个书豪之后呢，是仍然想跟大汉来续约，但是说目前的这个过程有些艰难，至于能不能续约，好像也还没有明确的消息。 你瞧， 嗯。都没有准信儿， 都没有准信儿、嗯，也可能就是这个消息来的给的太晚了，是吧？就是确定能不能用外援， 没错。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对，这也是啊，包括这个麦克雷上一个赛季的我们用的，其实我一直觉得麦克雷非常好用，因为他是半截来的，半截来都可以即插即用，只是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啊犯了一点点错误。但是像麦克雷这样的球员，确实实用。但是问题就是这样，你的总体的政策没有确定，那人家外援不能老等着你啊， 对 吧？人家也得找活干的，得找饭吃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啊，这别回头，这首钢没准又跟国安似的，对吧？ 嗯。 起一大早赶一晚集，原来觉得自己的这外援都没有问题了，结果外援都出现了问题。 全华班， 对吧？现在国安如果再开赛的话，就是全华班，但是。首钢现在这架势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全华班。但是你这个全华班， 嗯， 你要碰上海，如果上海有外援，哪怕一个，你也没法跟人打， 嗯， 对吧？人家今年这个王哲林去了， 对吧？所以上海是雄心勃勃。那你这个阿联，我那天看到朋友之间发的一个小视频， 嗯， 已经恢复训练了，对吧？ 对。 阿联即使不能够像以前那么打满全的，就是打满四节，或者说四节都在的话，他再一节也够你一壶。 是。 所以广东也好，辽宁也好，这个大韩，辽宁虽然在走下坡路，就是他的竞技状态肯定是下滑，因为毕竟35岁了， 嗯， 他不可能还那么保持那么高昂的 状态 那么好的状态，所以他能力肯定是在下降，但是还是刚才我前面说足球那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怎么也比你强。 对。 你现在的这些队员真打不到那个人家那个份儿上，所以今年这个首钢跟国安怎么有点同命相连呢？ 嗯，而且方硕虽然是去了跟着，但是有伤，肯定刚开始还不一定能上， 还不一定能上。 对， 你瞧， 所以这人员就更加的捉襟见肘了哈。 所以就是说，这个赛季就是这所谓的休赛期是怎么练的呢？跟国安一样吗？国安也是今年这个赛季刚一开赛的时候就伤兵满营，这还没开打呢就伤兵满营。 嗯， 对吧？打了以后更是伤兵满营，因为是伤号还在不断的增加，这现在依然存在这个问题，对吧？ 是。嗯，看看这个球队是怎么安排吧。 嗯 嗯，那么 CBA 第一阶段开放观众的这个场次是确定了哈，一共是7场。那么涉及咱们北京两支队伍的呢，就是10月18号晚上7点半北控对阵吉林这场，还有10月22号晚上7点半首钢跟上海这场。 啊。 嗯。其实对两队来说，这两场球都不好打， 都不好打。 是， 对，所以呢，今年北控到现在也没有传出来关于 外援 的消息，是吧？ 对， 北控也没有消息，所以到现在都，这都怎么个什么个情况啊？ 嗯，也都不好说。 对，真是不好说了。 嗯，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聊两句冬奥会哈。 哎， 那么10月5号开始，北京延庆张家口的这个8个竞赛场馆迎来了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首批460多名雪车速滑项目的运动员以及技术人员已经从首都机场入境了。那么这次测试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预计将会有大约2000多名境外的运动员、随队官员，还有国际技术官员，包括计时计分专业人员等陆续来华啊，这冬奥会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啊。 哎，其实跟我们这还真的是沾边儿， 是， 很期待，很期待。本来前两天还跟朋友约着哈， 嗯， 因为咱能近水楼台，原来体育广播的我的同事现在在那儿一直守了好几个月了哈， 嗯， 就为这个备准备这次这个测试赛， 是。 后来他说可以提前让你们来瞧瞧来。这还没约好呢，哟，这是日子啊，就过得特别快。说行，在一阵儿，在一阵儿，在一阵儿。前天给来信儿说，嘛呢？这儿要测试赛了，你更全封闭了，你们谁也来不了了 啊！ 完了，去不了了， 就得等着那个明年是春节，是正月初四的时候，全运会就开幕，不是这个冬奥会就开幕了哈。 对，其实真的挺快的 啊。嗯，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啊，也是期待北京冬奥会啊。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梁老的精彩点评。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